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日前张扬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